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I feel very happy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我们有新的一课 lesson.32，也就是第32课。我们今天这一课呢，就是慢慢呢，是希望我们讲话的层面扩大一点，所以就介绍给大家简单未来时。先不要被这个语法的专有名词吓坏了，意思就是要告诉大家，我将要，他将要，他将做什么事等等。你看这个 ambulance 也就是救护车又来了，为什么常常会有救护车经过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把 ambulance 拼一下， AMBA 应该再来一遍， AMBULANCE ambulance。 因为在这附近呢有一所呢大学，也就是 Taiwan University 台湾大学，他们附属了一个医院叫 Hospital。 一般民众认为这个医院 Hospital 叫做 HOSPITAL， 但是医术上面比较好，所以很多救护车都会都往这边跑。其实不尽然，也有很多的一些医院呢非常非常的棒。好，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要教的就是用 will 这个字表示将要的意思。我们在以前学的都是没有将要这个助动词，我们以前学的都是我喜欢音乐， I love music， 他叫约翰， He is John。 好，他是约翰。这本书很有趣， This book is interesting， 类似这样的一些句子。这种句子呢都是所谓的表示常态的一种现象的现在简单时。我喜欢音乐，也就是我常态，我每天都很喜欢音乐。好，这样子。他很努力， He studies very hard， 也就是他每天都很努力。可是我现在要讲的是他将要，我将要做个什么动作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在主语后头加个 will。 will 这种助动词出现的时候，后面一律呢是用动词的原形。好，我们今天就来看 AB 这两个人的对话。我先不翻译，先从头到尾念一下，让大家也一面呢念一下，看看你认识呢有多少个字。 I will go shopping tomorrow. Will you join me? Thanks, but I'm afraid not. Why not? There will be an English test next Monday. I'll have to study for it. I see. I wish you good luck.你看这个绘画是多么的简单，它很多些句法里头都用了 will， 这经过或特殊设计过来的。 I will go shopping tomorrow， 第一句话是我明天将要去买东西。本来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要说 I tomorrow will go shopping， 但是 tomorrow，T-O-M-O-R-R-O-W， 就是叫做时间副词。它用的时候像 yesterday， 昨天 ，tomorrow，today，now 等等，习惯上的放的都是放在句尾。所以你就要先讲 I will go shopping， 这个 go 本来是走的意思，可是在这边是代表从事，我将从事买东西 go shopping。 那你说是 go 这个字这个词后头要加了这种所谓动词的 ing shop， 重复一个 p 加了个 ing shopping，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这样 I'll go teaching tomorrow， I'll go writing tomorrow， 明天我将从事写作，从事教书，可不可以这样写呢？那我要告诉大家，不习惯这样写。这个 go 后头啊加了 ing 啊，老外啊他们都是有一个习惯，那么就是表示呢说什么呢，那种娱乐性的东西，开心的东西叫 go 后头就尽管加这样子。比如说我明天要去登山爬山啊，并不是用绳索的，而是走这个山路的，那种叫 go hiking， H-I-K-I-N-G， 啊 H-I-K-E 过来的，把 E 去掉加 ing。 明天我去想去爬山，你要不要一块跟我去啊？登山啦，讲 I'll go hiking tomorrow。 那同样的 go dancing 去跳舞，这样的去从事跳舞， dance 是 D-A-N-C-E， 把 E 去掉加 ing 就是 go dancing。 游泳你看叫 go swimmingS-W-I-M， 重复一个 M 再加一个 ING， 为什么要重复呢？以后我们再说。总而言之，你现在先学到 go shopping 啊，一个一个慢慢来。好， I will go shopping tomorrow， 我明天将会去买东西。这个 go 后头原来是放的是一个动词 shop，这个 shop 是单音节啊的音，也就是一个元音啊，所以呢它后头有一个辅音字母的时候规定重复一个 p 再加一个 ing， 你不能说 shop 直接加 ing， 那个时候会发成 shopping 的音，那就把它的原来的音 shop 变掉了，老外就看不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重复一个 p 再加一个 ing， 就像我刚才讲的 swim 是单音节短元音 it swim swit swit swim， 所以呢重复一个 m 再加 ing 就是这个道理，以后慢慢再会教。然后接着讲 Will you join me， 你将要加入我吗，这个 will 就是将要，就是你会跟我 一道去吗，中文就是你会跟我一道去吗，本来是 you will， 可是变成问句的时候我们就把助动词跟主语倒装，形成 yes no 的一般问句，这都已经前面都教过了。 Will you do that? Will you go with me? Will you join me? 哎，你要不要加入我呀。好， B 就回答了 Thanks， 谢谢了， But I'm afraid not， 要特别记住 I'm afraid 这个很棒的一个用法，一个形容词，我恐怕 I'm afraid， afraid 本来是害怕的意思，后头这个 not 它是简化了，恐怕不行，它本来就是 I'm afraid that I cannot join you，他是这样的，恐怕我没有办法 I'm afraid that T-H-A-T I cannot, cannot 是本来是合在一起写的啊 ,C-A-N, N-O-T, will not 是分开，可是 cannot 习惯的是合在一起变成一个词。I'm afraid that I cannot join you. 但是那样讲话太长了，所以就直接讲 I'm afraid not, 恐怕不行。所以你就记住 I'm afraid not, 恐怕不行呢。谢谢你，但恐怕不行哦。Why not? 为什么不行呢？啊 ，Why 是为什么？你也可以把 not 不要写出来 ，Why 为什么？但加一个 Why not? 为什么不行？强调这个不行。所以 Why 也对 ，Why not 也对。好 ，B 就回答了 ：There will be an English test next Monday.下星期一，你看这都是时间的副词，都放在句尾。会有个，将会有，好，你不能讲 there will have。哎，那个 have 我讲过，如果你要用 have 的话，你的主语必须是人。I will have a test， 我将会有个考试。可是主语不是人的时候。比如桌上有一本书 There is a book 用 there is On the desk 我们说桌上将来会有一本书 There will be a book on the desk 所以这边你要记住所以明天下星期一等等将会有个英文考试所以这个时候它并不是人做主语所以我们马上就要想着 there is 那未来时就把 there will will 后头的 is 就要改成动词的原形 be is, am, are 等等在 will 后头都要变成 be there will be 将会有 an English test 一个英文考试测验I'll have to study for it. 我必须要读书 study 就读书 for it. For 这个 it 是连音 for it, for it, for it. 不再念成 for it. I'll have to study for it, for it. 所以 I will 就变成 I'll have to study for it.我必须要为这考试做准备念书 A 又回答了 I see 了解我明白了这个 see 不是看见就等于 I understand 我了解了 understand 这个字我既然讲出来那我就要拼给大家 U-N-D-E-R S-T-A-N-D I understand 我了解了 I seeIt's 更口语的用法。好，后头我就讲了很棒的用法。I wish you good luck. 祝你好运。我祝你好运。Wish, 先加个人就是 you, 然后再放祝你后头的什么事情。这样子祝你呢成功。I wish you success. S-U-C-C-E-S-S.我祝你好运 I wish you good luck Luck 就是幸运 Good 就是好的意思我们在飞机上面常常的飞机在落地的时候快落地之前乘务员呢或者是机长的 captain 呢他就会讲这种话 We wish you a pleasant trip 我们祝您旅途愉快We wish you a pleasant trip, P-L-E-A-S-A-N-T, pleasant trip, 是 T-R-I-P. 你看这个马上就会用到了 wish 加个人再加好运啦旅途愉快啦健康啦等等好这些祝福的这些名词放在后头 I wish you good health